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江宁。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五， 今天呢是第37个教师节，京津冀之声也向广大教师朋友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天津方面，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北京最新的情况。目前呢，北京交通广播显示，北五环的兴白旗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注意避让。今天呢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下周一正式启用。 天津市电子信息与大数据人才创新创业联盟及河西区数字经济主题园推介会举行。 河北方面，首趟京津冀中欧班列跨境电商专列从河北石家庄国际陆港发出。 国内其他，我国成功发射中星 9B 卫星，将显著提高直播卫星传输性能。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拜登开阁美国军校18名前朝遗老。 俄媒称，伊朗即将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将在杜尚别峰会上宣布消息。 文体方面，北京人艺新版雷雨即将登场。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暂停朝鲜奥委会资格。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8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好，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建成投用，将于9月13号正式开厅。这是全国首个以智能自助终端为主的服务大厅。服务中心的投用标志着副中心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副中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作用将会更加彰显。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新华东街48号北京锻压机床厂老厂房园区内，新投用的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的会商室里，一个重点工程的排污许可审批正在线上进行。副中心政务服务管理局副局长陈鑫说，这是他们新开创的企业吹哨部门报到服务模式。 我们把这些涉及到的审批部门都集中到我们的多功能会商室，和企业通过这种视频互动，在大屏上把这个图纸进行调整修改审批企业不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跑，然后达到那种加快审批的效果。 在24小时自助服务区里，还有一台天津政务服务智能终端和一台河北省政务自助查询机，这在北京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工作人员用天津的这台智能终端举例说， 像天津的比如说个人权益记录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无犯罪记录证明，我开这些东西对吧，就像一些咱们老百姓经常需要用的，我直接在机子上我自己直接操作。 据了解，服务大厅开厅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半到下午5点半，中午不休息。 每周六早9点到下午1点期间，还将为办事人提供周末延时服务。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胡九龙表示， 我们的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是能够辐射东部地区和京津冀北三线地区的，这也把我们副中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的作用又往前推了一步。 针对有新三板挂牌公司公告称拟筹备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行为，昨天晚上全国股转公司表态，将坚决打击蹭热点忽悠式违规炒作行为。 全国股转公司在信息披露监管当中发现，新三板创新层挂牌公司亚太天能披露公告称，公司拟筹备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经查，亚太天能2019年和2020年财务数据既不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精选层的财务条件，也不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征求意见稿中所规定的北交所上市条件。该公司未在公告当中如实说明披露这些情况，也未充分揭示无法上市的风险，属于蹭热度忽悠式公告。 为避免该公司上述公告误导投资者，对市场造成不良影响，损害投资者利益，全国股转公司立即采取监管措施。全国股转公司表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资本市场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的新的重大战略部署。全国股转公司将持续强化底线思维，切实履行自律监管职责，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对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露头就打，绝不手软，切实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全国股转公司提醒，挂牌公司、中介机构等市场主体应明规则、守底线，诚实守信，规范运作，为深化新三板改革、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从11月1号开始，悬挂橙色临时标识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将会被处罚。不少超标电动自行车车主已经开始置换新车，导致北京市各交通支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不同程度出现了排队办理电动自行车牌照的现象。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下午也是来到了北京西城交通支队进行了采访，请听报道。 在西城交通支队非机动车登记站，前来办理电动自行车牌证的人排起了长队， 排了半个小时了，人挺多的。是啊，新买刚买的， 就是赶在这个国家规定之前也要换，不换到时候是查的嘛，不是说肯定要罚款，得不偿失嘛，对不对？ 西城交通支队非机动车登记站负责人李建军介绍， 就目前我们西城交通支队北区的车管站，平均每天1000辆合规车辆在上牌照，那么带来的压力比较大。 超标电动自行车车主通过车辆以旧换新，购买了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电动自行车后，需要在15天内办理车辆牌证手续。市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王艳飞说， 需要现场挑验车辆，提供车辆所有人的这个身份证明、购车发票、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我们现在呢是在全市的19家交通支大队的非机动车登记站，还有178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便民服务点，给大家提供登记上牌服务。 本周六，也就是9月11号，交管局将新增网上预约方式办理电动自行车牌证。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牌证管理中队副中队长贾碧章说， 预约途径呢是通过北京交警 APP， 群众可以按照预约的这个时间段精准的来这个登记站，避免在现场长时间的排队等候。另一个措施呢，进一步拓展便民服务点，目前呢已经实现了178家销售门店购车上牌一站式服务，下一步呢继续开通137家，预计下周呢总量将达到315家。 北京市政协民生建设民主监督组昨天组织部分委员和民主党派代表对中轴线渗移保护工作进行视察考察活动。目前，北京市正在积极推进中轴线上文物腾退以及风貌整治类项目建设，力争明年获得渗移推荐名额。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民主监督组成员先来到太庙非文物建筑的拆除现场，记者看到一台施工机械正在平整地面。 劳动人民文化宫主任李鹏说， 两侧呢原来是盖了很多这个非文物建筑，我们统计一下大概有7000来平米，统统拆除，到现在呢大概一个多月就完全拆除完了。再加上2018年曾退了这个就是53号院73户居民，拆除了大概8000多平米。 据了解，市总工会根据去年8月本市推出的中轴线申遗3年行动计划要求，承担了拆除太庙内非文物建筑和太庙文物修缮及展示提升工作。市总工会副主席潘建新说， 拆除位于太庙核心区西廊的劳动剧场、花房、花坞以及附属用房，统乐河南岸的珍藏阁、迎宾轩以及亲水平台自用房，截止到8月31号，16处太庙核心区非文物建筑基本完成拆除工作，同步实施太庙文物修缮和展示工作。 不只是太庙恢复历史风貌工作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包括它在内的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据了解，2018年到2019年，本市先后完成了社稷坛、天坛、太庙、景山内住户腾退以及仙农坛一亩三分地的腾退工作，推出了风貌整治类项目的区段亮相。在本市的中轴线申遗保护3年行动计划中，还明确了申遗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北京市司法局昨天推出18项为民办实事项目清单，涉及公共法律服务、公证、仲裁、普法、行政审批等多个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司法行政工作领域。18项为民办实事项目清单的主要内容还包括定期收集广大市民对于地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筹建市政府行政复议市民接待大厅，畅通行政复议渠道，另外推出一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和示范项目。 此外，还包括利用信息化手段进一步便利群众的措施，比如办理公证事项，实现驾驶证、学位、学历、纳税证明等公证事项一网通办，律师类、司法鉴定类行政审批事项也将实现全程通办。 昨天，第4届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延庆赛区选拔赛在延庆区融媒体中心开赛了。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在位于延庆区融媒体中心的选拔赛现场，22家涵盖个人信息保护、无人机行业化应用、企业能力提升培训等领域的创新创业项目负责人，通过线上线下的路演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基于散热研发的新型液冷系统项目获得创新组一等奖，乡村振兴全新要素之星空文旅项目获得创业组一等奖。星空文旅项目负责人韩冰告诉记者， 在我们看来，这个星空资源做的文旅项目的这种市场是潜力非常大，从家长和孩子的角度来讲，他们本身对这东西也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喜爱。 本次比�赛自6月份启动以来，共吸引了34个项目报名参与。大赛评委之一的省新家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夏青松说起比赛中的亮点。 我觉得这次我们的延庆比赛吧，4个亮点：科技延庆、体育延庆、文旅延庆、振兴延庆。比如说出现了一批呢专门从事振兴乡村、振兴延庆的项目，比如说搞非遗的这个夜雕项目，从事鲜花的项目，还有一些共生社区的项目，都非常好，也祝愿他们在延庆的生根发芽壮大，和我们延庆的一起发展。 目前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延�庆区选拔赛已经连续举办4年，累计吸引近150个项目参赛，共选拔产生46个优秀项目，延庆区提供优秀创业项目现金奖励累计160万元。 第4届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市残疾联合会主办。从2018年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创办以来，共吸引了2738个创业企业和创业团队报名参赛。本届大赛分为主体赛和乡村振兴专项赛。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昨天2021数据河西智慧金门天津市电子信息与大数据人才创新创业联盟暨天津市河西区数字经济主题园推介会举行。为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天津河西区抢抓新机遇，未来3年将会打造河西区数字经济主题园，构建数字经济新的增长极。 据了解，未来3年，天津河西区将围绕区块链、数字服务、现代商贸、科技金融等领域，引入5家10亿元规模的数字经济创新型头部企业和领军企业，20家高成长性数字经济相关企业， 形成若干数字服务、平台经济、共享经济龙头，带动上下游企业聚集的产业生态圈。以新八大里为核心区的河西区数字经济主题园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带动河西区基本形成北方地区境外最优的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地。 为了做好困难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帮扶工作，日前天津市人社局、天津市教委、天津市财政局联合印发做好2022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据介绍，求职创业补贴标准为每人3000元，符合条件者每人限领一次。符合多项条件的毕业学年学生只能按其中一种条件申请，不得重复申领。2022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从2021年9月10号开始到10月31号结束。符合条件的申报者资料经核实无误后，天津市人社局将补贴资金于10月底前拨付到学生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天津市普通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有就业创业意愿并且积极求职的毕业学年全日制在校学生当中，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脱贫劳动力家庭学生、贫困残疾人家庭学生、残疾学生以及在校期间已经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特困学生，都可以向所在的院校申请求职创业补贴。 昨天，首趟京津冀中欧班列跨境电商专列从河北石家庄国际陆港发出，开启了京津冀到欧洲中欧班列加跨境电商的物流新模式。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这趟专列满载50柜的家居用品、宠物用品、汽车零配件等电商货物，总价值近300万美元，预计14天到达波兰马拉舍维奇后辐射全欧洲。石家庄国际陆港副总经理任永昌： 跨境电商专列兼具时效强、成本低、运量大的优点，有助于京津冀跨境电商企业在降本增效的同时快速进入国际市场。 据了解，2018年6月，石家庄国际陆港首发了到俄罗斯莫斯科的中欧班列，2020年开行中欧班列105列，首次实现河北中欧班列年运营列数100列的突破。今年以来，石家庄国际陆港保持中欧班列高位运营，截至9月9日，累计开行数达到了120列，国际线路通达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极大促进河北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高邑县陆港办主任庞甲臣： 跨境电商专列不是一条简单的国际铁路货运通道，它不仅能为中欧班列快速发展提供稳定的货源支撑，也将吸引更多商品在石家庄汇集，买卖串桥。 接下来，石家庄国际陆港将全力推进跨境电商专列的稳定开行，让更多京津冀企业搭乘这一班快车，开拓海外市场。 随着河北省第6届旅发大会的脚步日益临近，河北邯郸市复兴区的复兴1957艺术街区火了。这座建在废旧钢厂上的街区，通过艺术的打磨，将钢铁文化和现代文娱产业相结合，变废为宝，成为邯郸版的798。京津冀之声和河北综合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系列报道《全力以赴生态新城》。今天我们一起去复兴1957艺术街区瞧一瞧。 职工食堂变剧场，厂房成为摄影棚、文创基地、摇滚音乐、艺术涂鸦。走在复兴1957艺术街区内，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曾经的工业年代。 1957艺术街区坐落在邯郸市西环边上。 艺术街区创始人田永辉说，复兴1957艺术街区前身为邯郸市特钢厂，他们团队在保留钢厂原有生态景观、历史建筑、工业遗存基础上深挖钢厂特色，正在打造品牌特色文化旅游街区。 像这种老工业风的厂房，它迎合这种契机做一些艺术品类啊，包括一些演唱品类啊，它是非常搭的，也是一个亮点。 街区目前有5个区域，即嗨玩嗨淘、新锐潮流、青年文创、前卫艺术、创意小品5个展区为一体。田永辉说，他非常看好艺术街区对当地旅游消费的拉动作用。 我们当时做过一次调研，像北京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像天安门啊、长城啊、故宫啊、颐和园这类的，但是来北京旅游的这些景点最终的 GDP 收入最高的就是七九八，不是七九八去了就是消费，去七九八的人的人群年龄大概是在20岁到40岁之间，这个年龄是非常非常多，但是去了这帮人，第一他有消费能力，第二他有这种情怀。 田永辉说，他们依托邯郸原创摇滚音乐品牌麻椒音乐，通过前期不间断地举办各类音乐节，复兴1957艺术街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正在迅速升温。 就是我们只要做活动，85%以上都是外地人来，接下来我们会不定期地邀请一些所谓的摇滚乐啊、崔健啊、许巍啊，我们像一些啤酒节呀、网红节呀、抖音节呀什么的，就会把这个园区不停的这种活动，让这个活动带动外地人的人来，打造一个整个芙蓉区的一个旅游文化。 虽然没有华丽的装修外饰，但泛黄的红砖墙壁、创意的涂鸦、简洁大气的钢铁楼梯、老旧厂区改造的酒吧，处处充满着创新和创意。时光记忆里的老钢厂和艺术碰撞后，逐渐焕发了新的生命力。9月22日，第六届河北省旅发大会召开后，这里也将以全新的艺术范儿与游客见面。邯郸市复兴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靳国军： 本着这个我们原来的面貌不变，在这个基础上提升打造我们的业态，变废为宝。现在八家已经开始对外营业，已经创造利润了。我们将在后旅发时代进一步打造复兴特色、复兴品牌，为建设西部生态新城奠定坚实基础。 河北省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河北省民政事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发展远景和重大举措，共涉及社会救助体系、养老服务体系等6方面重要任务。请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省民政厅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郑晓明介绍，十三五时期，全省民政系统在社会兜底保障、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困难群体关爱帮扶、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十三五期间呢，城市低保平均标准年均增长了是10.9%，那么农村低保平均标准年均增长15.3%。农村低保标准达到了每人每年是5452元，那么始终高于扶贫标准。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中，民政兜底保障的达到了36.6%，这个数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15个百分点。 此外，全省民政系统还连续3年推进社区和居家养老民心工程，城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覆盖70%以上村居，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超过40张，90%以上的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新出台的河北省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共分9章，设置1个发展指标专栏和5个重大工程专栏，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河北民政事业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主要涉及社会救助体系、养老服务体系等6方面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安排。回应了群众对重点难点问题的热切期盼。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北京市新一轮五年回天行动计划在持续推进上一轮行动计划结转项目的基础上，重点实施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绿化文体、交通、市政设施以及社会管理等6个项目包，共102个项目。北京市发改委正在根据年度工作任务，全力推动行动计划75个年度建设项目有序实施。 截至到8月底，75个年度项目实现开复工63个，其中霍营公园、行知路和龙喜三街道路整治提升工程、天南街道综合服务中心改造工程、天通中院保障房修缮装修等12个项目完工，9个实现投用。此外，7个2020年完工项目也陆续投用。 此外，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主体工程取得了可研批复，已经搭建围栏，做好了施工准备。回天地区城市大脑试点工程1.0版完成开发，大坪正在结合指挥调度中心建设完善的系统，接速即办、位速先办、共享停车、人口管理等9大应用场景上线运行。 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南部场馆完成土护匠施工，体育中心正在开展钢结构施工，而文化中心正在进行基础施工，总工程量完成了32%。 大兴国际机场昨天发布，近日航站楼地下一层首次增设了票务柜台，南航旅客可以办理机票退改签等业务。大兴国际机场地下一层为轨道交通旅客出发层，提供所有航空公司一站式值机、行李托运和同层安检服务。但据调查发现，从地下一层出发的旅客中，约有15%有就近办理票务业务的需求。 大兴国际机场地下一层 U14 南航票务柜台投入运营之后，可为旅客提供客票销售、行程单打印、余重行李收费以及退改签等服务。目前这处柜台每天服务旅客量最多可以达到300人次，分担了南航四层票务柜台25%以上的业务量。后续机场还将会继续推动其他航空公司在航站楼地下一层新增票务柜台。 中秋十一佳节即将来临，北京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提前行动，昨天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农贸市场和商场超市领域节令食品监督抽检工作。执法人员奔赴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月饼经营区、六里桥一同龙超市、万丰路出色海鲜火锅店等多个点位进行检查，并对正在销售的月饼进行快速检测和取样抽检。据了解，本次月饼监督抽检主要对其防腐剂、菌落总数及大肠菌群等项目指标进行检测，检验结果也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北京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提醒，中秋佳节即将到来，北京市民购买月饼时一定要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整，散装月饼的盛放容器是否清洁，而食用之前应该仔细查看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储存条件，不要食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关注3D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好，早安京津冀，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陕西洋县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陕西洋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外通报一例境外输入复阳病例，具体情况为： 洋县马畅镇双庙村居民李某某，今年7月21号的时候是从巴基斯坦回国，在第一入境点郑州市集中隔离期间被诊断为新冠肺炎，并且在当地住院治愈之后出院。9月1号，李某某从郑州乘坐高铁返回洋县即落实集中隔离，在洋县医院集中隔离期间，5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而9月8号再次核酸检测结果复阳。 为进一步对李某某本人再留观、再检测，防止密接人员被传染风险，洋县对同车人员和隔离点接触人员进行了全面排查，相关的接触人员和周围环境采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务必做好个人防护，保持戴口罩、常洗手、勤通风等健康卫生习惯，自觉配合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7:50，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 9B 卫星发射成功，卫星顺利地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而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8次飞行。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星 9B 卫星由其所属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轨运营管理，设计寿命15年，将显著提高直播卫星传输性能。同时，中星 9B 卫星特别设计了专门的转发器，可以用于开展直播业务，支持 4K、8K 高清视频节目传输，具备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等大型活动或体育赛事提供高质量直播传输服务的能力。 近期视频平台 VIP 会员服务和超前点播机制引发了社会热议，不少消费者对于平台满含套路的操作表示质疑和不满。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针对这一现象亮出观点，少套路多真诚，视频平台 VIP 服务要依法合规，质价相符。 中消协表示，从消费者投诉看，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消费者认为已购买了会员，享有提前观看剧集的会员权益，质疑其后推出超前点播收费的合理性，认为涉嫌重复收费；二是消费者反映春节期间，视频平台对于热播剧单方修改更新周期，由原来每周三到周日每天更新两集，改为每周六到周日每天更新两集，每周少播四集，同时推出付费超前点播，使会员权益受损。 三是平台宣传充会员将免广告，实际上只是去掉了视频开头的广告，视频播放中间仍然多次插播各种广告。四是会员服务未到期，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自动续费，认为平台强买强卖。还有的消费者反映，视频平台协议称对自动续费会员到期前五天会发送续费的提示，而实际上既未履行提示义务，也没有和消费者确认就直接进行了扣款。中国消费者协会表明观点，超前点播重在自愿，逐级限制要取消，而广告特权应该保障，违法推送要杜绝，自动续费套路深，计费规则要公平，协议不得随意改，用户权益要落实。 再来看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2020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共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新签合同额 2555.4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559.4 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占比过半。商务部当天发布2020年度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统计公报，这是商务部首次以统计公报的形式公布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年度统计数据。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你您乐走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莲， 小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装。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江宁。接下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阿格巴尔八号说，反塔利班联盟全国抵抗阵线主要领导人马苏德和副总统萨利赫还在阿富汗境内，并未逃到北面的邻国塔吉克斯坦。他说，有关马苏德离开潘杰希尔的报道不实，他还在阿富汗境内，自己与萨利赫保持定期联络，他现在也身在潘杰希尔。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领导了一场关于阿富汗危机的20国部长级线上会议，与盟友就如何向阿富汗新政府展示统一战线进行了会谈。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所有参加会议的国家在处理塔利班临时政府的问题上，大体上意见一致，各国未认为必须在短期内承认塔利班新政府或使其合法化。 布林肯此前在接受阿富汗黎明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阿富汗未来的政府信守承诺，特别是在打击恐怖主义、尊重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方面，美国将与阿富汗政府合作。 据当地媒体8号报道，塔利班核心人员哈卡尼称，塔利班要求美国提供阿富汗被冻结的100亿美元。塔利班还呼吁向美国提供此前用于援助阿富汗并且重建国家的数十亿美元，以及美国和联合国将塔利班领导人的名字从制裁名单当中删除，并呼吁前政府的公务员返回国内。 据英国卫报8号报道，阿富汗塔利班的一名官员表示，在阿富汗新政府执政期间，包括该国女子板球队在内的阿富汗妇女将被禁止从事体育活动。在接受澳大利亚 SBS 广播公司采访时，塔利班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瓦西克说，女子体育被认为既不合适也没有必要。瓦西克补充称，现在是媒体时代，会有照片和视频，然后人们就会看到。伊斯兰教和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不允许女性打板球或从事会暴露他们身体的运动。 阿富汗板球委员会的官员说，他们尚未被正式告知女子板球的命运，但女子运动项目已经暂停。卫报称，自从塔利班掌权以来，包括板球运动员在内的阿富汗女性运动员一直在躲藏。一些妇女认为，如果他们参加比赛，塔利班武装人员就会对他们实施暴力。 本周三，塔利班组成的新临时政府正式开始工作。美国国务院对阿富汗新政府中只有塔利班成员而且没有女性成员而表示担忧，但美方同时表示会根据新政府的行动来对其进行评价。另据俄新社报道称，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未来的阿富汗政府将包括女性。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说，阿富汗塔利班已经同意让200名滞留阿富汗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公民从首都喀布尔机场乘包机离开阿富汗。这名消息人士拒绝说明这200人是否为连日来滞留在阿富汗北部城市的马扎里沙里夫机场的部分外国人，但是表示他们有望在9号离开。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美国民主党政府8号开除由前任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任内最后几个月任命的知名军事院校18名监事会成员。 这18人分别来自美国空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陆军军官学校的监事会。据美联社报道，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主任拉塞尔致信这18人，敦促他们当地时间8号下班前辞职，否则面临革职。随后，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证实了这一消息。 这18人当中不乏特朗普任内一些知名度颇高的官员，包括前白宫高级顾问康维、前白宫新闻秘书斯宾塞和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 康维呢，向现任总统拜登隔空喊话，说我不会辞职，你才应该辞职。他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指认拜登此举意在转移视线，使舆论忽略美军撤离阿富汗、新冠疫情以及令人失望的美国8月份就业状态的报告。 斯宾塞称打算发起法律诉讼，批评拜登眼下试图解职特朗普任命的人，却不关注那些滞留阿富汗的美国人。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8号警告，如果国会不尽快通过立法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美国很可能在今年10月面临政府债务违约的风险。 耶伦说，从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自8月1号恢复生效后，财政部已经开始采取非常规措施为联邦政府提供临时性融资，但财政部持有的现金和非常规措施很可能在10月耗尽，届时美国政府将无法履行其支付义务。 耶伦也表示，过去的债务上限僵局已经表明，国会行动迟缓可能会严重损害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推高短期的融资成本，并且可能对美国信用评级产生负面的影响，给美国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都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他也敦促国会要尽快采取行动，提高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 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超过28.7万亿美元。 消息人士称，伊朗即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本月16号到17号与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峰会上，各国元首也将会宣布启动伊朗的加入程序。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伊朗大使贾加良此前表示，因为两国在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相近乃至一致的立场，俄罗斯支持伊朗加入上合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于2001年成立，目前组织成员国有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据外交部网站消息，截止到2021年的7月，上海合作组织还有伊朗、阿富汗、白俄罗斯、蒙古四个观察员国，以及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土耳其、斯里兰卡六个对话伙伴。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签署命令，追授救人牺牲的俄紧急情况部长吉尼切夫俄罗斯英雄称号。 俄总统网站刊登的总统令说，这次追授的是为表彰切尼切夫在执行公务时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而据俄媒体报道，基尼切夫8号在参加北极地区的紧急情况演习时舍己救人，不幸牺牲。当时俄电影导演梅利尼克在演习现场准备拍摄时意外从悬崖跌落，而基尼切夫救他时一起落崖，两人呢身受重伤之后被直升机送往医院，途中身亡。 基尼切夫1966年出生，从2018年5月18号起担任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长。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菅义伟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东京都和大阪府等19个处于紧急状态的地区，以及福岛县和石川县等6个处于蔓延防止等重点措施状态的地区，限制期限将会从12号延长至9月底。 日本政府新冠疫情专家小组组长尾申茂说，目前19个延长紧急状态地区的医疗状况依然十分严峻。他说，接下来还将讨论是否有必要在一些地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菅义伟表示，对已经完成疫苗接种或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人，未来可能会推出一些放宽行动限制的具体措施。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京剧院宣布，2021年重点新创剧目现代京剧《风华正茂》将于9月21号、22号在梅兰芳大剧院首演。全剧讲述青年毛泽东寻求救国之路的故事，这也是毛泽东形象首次出现在京剧舞台上。 新编京剧《风华正茂》讲述了100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一众有志青年奔赴北京，在老师杨昌济引荐下，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列主义传播者。新文化新思潮激荡着毛泽东年轻的心，在共产党宣言的召唤、共产主义信仰的感召下寻求救国之路。 为了更好地打造这部重要的作品，国家京剧院不仅举全院之力，在编剧、导演、唱腔设计、指挥、作曲、舞美、灯光等领域均是邀请到了相关的业内大咖，共同打造精品。 北京人艺宣布继日出之后，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第二部新排大戏雷雨即将登场。由濮存昕和唐烨共同执导的这一部《雷雨》，也是北京人艺首次翻新《雷雨》，可以说这是一部升级版的《雷雨》。 北京人艺新版《雷雨》将于9月24号曹禺诞辰日当天，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和观众正式见面。 由天津市文旅局主办的天津市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精品剧目展演正在火热举办当中。本月活动还将继续在天津大剧院为观众带来京剧、杂技、木偶剧等不同类别的多场演出，丰富金秋金城的演出市场。 其中9月12号晚间，由天津京剧院京剧作品《长坂坡·汉津口》即将亮相天津大剧院。天津大剧院还将会在演出当天晚间的6点半举办一场后台的探秘活动，邀请观众一起走进幕后，去探访演员们上妆换装的过程，以及近距离接触道具、布景等等。 天津市杂技团经典节目专场演出将于9月17号上演，届时观众将欣赏到双人柔术、球技、空竹、灯球、肩上芭蕾等在海内外广受赞誉的杂技节目，以及精彩的魔术表演。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9月10号到13号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采取线上报名方式，观众需要登录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或者下载人民网加 APP 进行注册报名。 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观众也需要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且提供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每天参观名额设有上限，请提前安排注册报名。特别要提醒，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南侧景园街将在会议期间封路。另外呢，搭建期间可能会有临时的断路，也请大家注意绕行。 昨天下午，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冬奥组委、国家速滑馆联合主办的“长城好汉2021冰雪京城激情冬奥”全球营销推广活动分享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推广活动聚焦冰雪运动与冬季文旅，通过海外网红达人体验最新的北京文旅线路和产品，向全球推介北京。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长城好汉全球营销推广活动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海外社交媒体官方账号 Visit 北京为平台开展，通过征集海外网红达人，以图文或视频的方式宣传推广北京。活动自2016年起已经连续举办5届，成为北京文旅海外推广的年度品牌性活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温凯介绍， 今年我们主题是冬奥，我们今天活动的举办地是在国家速滑馆，也叫冰丝带。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向大家介绍最新的因为举办冬奥而产生的北京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推介会上发布了3条北京冬奥旅游线路，分别为冰雪京城双奥之旅，主要涵盖了前门、奥林匹克公园、五道营胡同等城区的景点；长城脚下生态之旅，主要是延庆本地的旅游资源，包括永宁古城、龙庆峡、石金龙滑雪场等；而京张雪乡休闲之旅则以京张高铁为主线，串联起张家口周边旅游资源。张家口市文旅局副局长段军会介绍， 张家口目前拥有9大滑雪场，赛道是177条，目前形成国内最大的滑雪场集群。张家口的崇礼区、上义县还有赤城县年降雪量达到1米以上，从雪期是150多天，坡度在5度到35度，但是呢分数仅为2级，这是这个滑雪运动的黄金地带。现在啊，张家口不仅是能够满足专业赛事的需求，同时也为大众啊提供了多种的冰雪体验。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瑞士时间8号，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由于朝鲜没有派团参加东京奥运会，从即日起暂停朝鲜奥委会资格至2022年底，同时执委会保留重新考虑暂停期限的权利。 国际奥委会表示，朝鲜奥委会是唯一没有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国家地区奥委会。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国际奥委会与朝鲜奥委会进行了数月的沟通。为了让朝鲜参赛，国际奥委会反复确认比赛是安全的，并承诺提供多种个性化方案，包括提供疫苗，但这些都被朝鲜奥委会拒绝。在这一过程中，朝鲜奥委会充分表达了观点，同时也被警告不参赛的相关后果。国际奥委会表示，不参加奥运会，朝鲜奥委会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 被暂停资格的朝鲜奥委会将无法获得国际奥委会的相关资助，也无法参加国际奥委会的相关活动。如果有朝鲜运动员晋级北京冬奥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也将会从运动员的角度出发，做出适当的决定。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八集《热河的血泪》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5年，本篇由浩兰演播。 在日寇统治热河期间，从河北到热河都得经过数十里至百余里的无筑地带，这地带里所有的村庄都被毁灭了，土地不许耕种，真是凄凉满目。过了长城就到统治极严的部落去，每距5-6里就修建一个部落，围以土墙，所以又称围子或人圈。除了这围子以外，其他大小村庄全被毁掉，连在山沟里搭的小草棚也被拆毁。热河人民一提起围子，就有诉不尽的怨恨。敌人利用围子把人民圈管起来，使人民失去一切自由，串亲、走口、种地、出入非常的困难。大批的讨伐队和伪警察把围子都层层的封锁起来。在丰宁县慈营子一村，只有269户，就住着讨伐队76人。在连村里还有30多个警察。每个围子，人民的劳役和捐税特务繁重。经常有3种地区需要劳役，一种是热河东部背煤修铁路，每次服役半年；一种是到红塘寺煤矿背煤盖房修路，一去也是半年；还有一种是本村听差修路。去热河东的要21、22岁的青年，自带路费，到那里都穿军队的旧破衣；到红塘寺的要27、28、37、38、40种年龄的，到那里吃不饱，不给钱，衣服破的能看见肉；留在村里服役的是30、40两种年龄。在围子里，每家农户种地养家畜，不能自由，平地强迫种棉花，官棉花每亩要产100到150斤，交坏棉花还不行，市价棉花每斤10多元，而官价只给3毛。好的旱地又强迫种大烟，收了烟全用官价缴了工，剩下种杂粮五谷的地方也就较次了。就这样，每亩地得缴1斗至1斗半粮税，有的地区得每亩多缴20斤柴火。地荒着也得纳粮，说是为了鼓励增产，打下粮食归大仓，按期去领来吃，不让老百姓家里有存粮。因为捐税太重，为家畜的人家也就很少。在圈子里，人们没有闲的时候，天天的劳役也没有饱的时候，粮食被搜刮尽了。这就是热河农村在敌寇统治下破产的写照。在热河省省会承德，由于敌寇对商业的绝对统治，已经变成一座非常冷落的城市。敌人说物资节约，于是连饭馆都找不到了。在承德街上买不到肉，来往只有一些穿黄衣裳的人，也就是敌伪军政人员，穿便衣的很少见到。坐火车路过一些城镇，也看不见什么买卖。热河中部建平县一个小商人告诉记者说，我们一村300多户，只有10几个人做小买卖，不能明着做，卖布卖线比做贼还难，白天都得把布带到高粱地里蹲着，也没有新布，只能倒点故意，到奉天去卖故意，黑夜里走3宿才回来，一路上就怕遇上狗腿汉奸，遇到就被没收。所以在热河，有钱人穿的破衣裳，穷人不少是赤身光膀子的，17、18岁的大姑娘都得不到一件稍微完整的裤子来遮住她的身体。有许多穷苦人家，一家7、8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就穿着它，在家里就用被子或者麻袋围着。一些富有的人家留着明堂瓦屋，他都不敢住，只好住破家棚屋，避免敌人注意。 但是敌人不会轻易放过他们。韦寇简直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吸老百姓身上的血。所以当地的年轻人气愤地说，咱一辈子算白混了，咱们一记事日本就来，吃没吃好，穿没穿好，挑国兵当劳工，不能有出头的日子了。满洲国成立那天，我就是黑人了。老年人也含着眼泪摇摇头，双手抱着胸脯说，我们人民的心已经痛苦成铁疙瘩，抓也抓不开了。所以靠近我抗日根据地的地区，人民都想尽一切办法逃出敌伪重重的监视，来到我根据地安家。逃到赤城三区的有十户，逃到我延庆十区的有30多户，在延庆二区的有40多个青年，因为不愿归围子而参加了我游击队。热河沦亡已经14年了，这14年来，热河人民唯一的安慰者，恐怕也只有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了。八路军最了解与关心热河的同胞，在独石口、古北口、赤峰、冷口、长城各要口上做了不知多少次的战斗。我8月初到长城边采访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已经进到热河中部围场一带作战。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为了援助热河的同胞，已经从远远的冀东根据地里募集了寒衣给他们送去，募集了小米去接济他们，曾经在最残酷的地带坚持了5年的苦战。我们不少英勇的战士光荣牺牲。据记者所知，指热西某部一个团5年来牺牲团长以下官兵600多人，而为了开辟丰宁县一个县的抗日工作，我们就牺牲了县区干部200多人。从牺牲的数字里就可知道，这里和敌人是进行了多么残酷的拼搏，同时也可以看出我们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是如何的为热河人民而不惜任何牺牲的。现在热河全境解放，敌寇汉奸留给热河人民心头的遗恨虽然还深重地压在人民的心间，但是年老的人已经张开双手摸着八路军战士的肩膀说，想不到我心上的疙瘩却被你们解开了，谁把我们这块疙瘩扒开，我们就永远心向谁。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思萌、倪月，感谢各位的收听。 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江宁。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呦，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